是你？ 邱飞的口气听起来是那么的难以置信。那些有关叶秋和君莫笑的流言蜚语，这大半年来都是传得沸沸扬扬，在他们训练营里也不例外。而且因为近水楼台，时不时就有某个家伙会神秘兮兮的来说一说他所掌握的真相，个个都说是从战队那边或是俱乐部那边的某个渠道得知的。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八卦暴露，各种故事的版本也越来越有细节。而在他们训练营这边就有一个说法，说是叶秋受不了家世战队越来越烂，想走人，但俱乐部不放，于是干脆退一顿，然后自组战队。这版本说的有鼻子有眼，诸如叶秋刚退役转头就又活跃，这后悔未免也太快了，这种找不到合理解释的问题在他们这个版本中倒是很合乎逻辑。选手退役，这是完全不会受到战队左右，不会被合同束缚的一件事，这个盾法堪称无敌，联盟也因为如此才有了退役选手至少得一年后才许复出的规定，免得有人钻着出敌盾法的空子。这个版本明显是偏袒战队，抹黑叶秋，这种发源于家世俱乐部内部的版本真是由个人臆想八卦出来的，还是有人有意从中引导添油加醋完善出来的，那就不得而知了。而这版本确实没什么逻辑问题，叶秋的退役相当突然，而且退役时俱乐部没有安排什么欢送仪式，更是连个告别赛什么的都没有安排，对于叶秋在家世的地位而言，这显然有些不合理。而这些质疑，家世倒是早就正面回答了，说叶秋决定退役后就离开了家世俱乐部，现在他们也找不到联系不上什么的。这个确实是实情，当然也没人能找到漏洞，各种猜测成谜，最终也没个肯定的说法。而家世在官面上又从也没有表示过对叶秋的不耻或是什么。有关叶秋的退役盾，训练营这边还有玩笑称叶队在下一盘好大的棋的说法，叶秋组队对家世才算是真的正面曝光，这对许多家世粉来说都是如雷轰顶，这可是他们战队史上最伟大的大神，现在居然跳出来要和他们在挑战赛上你死我活，这让粉丝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。叶秋这情况和张家乐可是大不同，张家乐这种说白了也就是为了前途换个战队，粉丝或许会觉得心冷，但是除了嘲笑两声以外也谈不上有太多的愤怒。叶秋这就不一样了，在挑战赛里放队，那是你死我活的局面，叶秋如果成功，那是踩着家世的尸体上去的，此种做法粉丝可就不只是心寒心冷，而是心疼愤怒了。不说那些关心战队的粉丝，就是好些叶秋的粉丝在这一瞬由粉转黑也一点不会让人意外。对叶秋的骂声如此之多，完全掠去张家乐付出所受的关注，不是没有原因的，不是全因为叶秋的牌比张家乐大。依然执着着为叶秋辩护的声音当然也有，但是少，相比起一片声讨淹没的几乎看不见。要知道声讨声中除了愤怒的家世粉，转了粉的转黑，还有好多一直不待见叶秋的荣耀玩家，甚至好多对他本无感的玩家，这粉都转黑了，中间色被染黑又有什么稀奇的？始终相信叶秋的人随着事件一次又一次的升温已经越来越少，但邱飞却是这其中之一。他可是得到过叶秋言传身教的人，他比任何人更清楚叶秋对荣耀的忠诚，对家世的感情。 叶秋会做出这种事，他完全不信。那些沸沸扬扬的流言八卦，他听也听过，他不会去争辩，只是一笑置之。清者自清，浊者自浊，秋飞相信这话。直至俱乐部出言证实，称和家世对放的清新战队中的那个军魔校就是叶秋。俱乐部公开声明的消息，有谁会去怀疑？训练营这边自然又是议论纷纷，而看秋飞的目光都是特别的意味深长。秋飞虽然没有为各种他不相信的流言辩解过，但是他那种不以为然的态度还是很明显的。大家都知道，这个家伙是一直相信叶秋的，而现在有俱乐部出面证实的消息，你这个家伙还敢不相信吗？秋飞表面依旧，没有人知道他在得知这消息后的痛苦和纠结。真相和他的认知反差实在太大，那个他以为忠于荣耀、热爱战队的前队长，居然真的做出这种事儿。他居然真的在战队处境不佳的时候，用退役盾这种不管不顾的方式让自己脱身。那个总是教导自己一切以胜负为念，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的人，居然在这种时候放弃了整支战队，而现在又要以这样的方式回敬家世，这是想做什么？是他抛弃了战队，现在还想拿战队当他的垫脚石吗？邱飞对荣耀的信仰都在因此而崩塌着，他所相信的一切可能都是这个人帮助他建立起来的，而现在这个人却做出了言行不一的事情，这让邱飞怎么能再继续相信？他怀疑这个人，就需要怀疑自己一直以来的信仰。这一天的训练里，邱飞的失误极多，但是没有人知道这一点，因为邱飞一直以来都不需要什么人来操心，不会像很多喜欢偷懒、顽皮、不够专注的孩子，总得主管去盯着瞧着。自己为荣耀所付出的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？邱飞的心思已经动摇了，过去的一切都在否定当中，他很茫然。结果就在这个时候，媒体方面的报道出现了，军魔校不是叶秋。这个扫了家世一耳光的消息，让无数荣耀粉丝狼狈的消息，对邱飞而言却是十足的好消息。原来是俱乐部搞错了，军魔校不是叶秋，一切都只是流言而已。邱飞很高兴，因为一直以来他所相信的、坚持的东西又重新站立起来了。只是这个时候俱乐部却又发言称，即使军魔校报名不是叶秋，但是叶秋确实在星星战队。然而这时的邱飞却就像那些被劝散的激进粉丝一样，不可能总被各渠道的发言牵着鼻子走。上一次相信了俱乐部的说法，激进粉丝们围墙星星，邱飞信仰崩溃，开始怀疑否定自己所努力的一切。随后媒体的报道，激进粉丝们围转家世，邱飞重新找回信念。再然后俱乐部又有了个说法，于是激进粉丝也只是从家世门口退散，不会再赌什么星星。而邱飞呢，也不会因此再度崩溃，但是心头终究是埋上了一层阴霾。他实在不希望真相就是这样。然而此时此刻，就是星星战队的角色叶秋站在了他的对面，就这样和他打起了招呼。邱飞不敢相信这是真的，或者说不愿意相信。叶秋果然还是在星星战队的，只是没有拿军魔校报名而已。但是挑战赛的制度可没有职业联赛那么严格，尤其是在成员的调换上自由度相当高，除了不能随意更换角色以外，中途有什么人退了，再有什么人加入进来，都是可以进行申请的。虽然也有一定的限制， 弹药就塞一个人进来，容易至极。不过已经经历过一次崩溃的秋飞，这次却没有再像之前那样不堪。尤其是当事人就在自己面前时，秋飞心中满是愤怒，被欺骗的感觉尤为的强烈。对方好像还说了一句什么，他没有听到，他率先发动冲了上去。围观党一片叫好声，他们当然不知道两人之间已经有过短暂的交流，不知道这场比赛的意味已经大不一样，他们想看到的还是打脸，狠狠的打脸。此时冲着斗魔师好一番加油鼓励叫好，让李瑞又是好一通郁闷嫉妒。这么着急啊？叶修怔了怔，刚才的话这小子还没答呢，就已经冲上来了，说不得也只能招架一下。鼠标一抖，两柄战矛枪枪有力地交错在了一起，战斗却没有因为这碰撞发出任何的停顿。斗魔师身形一转，半步走位，一记落花掌就朝着韩嫣柔推了过来。韩嫣柔这边也是立即走位一让，战矛自下向上划出，却是还了一记天机。看似会是两败俱伤的技能交换，只有高手才能分辨出来这一天机是可以比落花掌先一步命中对手的。落花掌没什么霸体判定，这些威的先后是足以将这一掌全数化解。秋飞没有去硬碰，技能又变，落花掌取消，闪过天机的同时还以一击。 咦，这段时间进步不小啊。 叶修挺欣慰，故意将技能之间的时间差打得微乎其微，这是职业选手常用的伎俩。就在半年之前，秋飞还未必能清晰分辨，可是现在丝毫不拖泥带水的换招，可见他是完全清晰地洞察到了两个技能的先后。 不错， 随后的回应却也赢得了叶修的赞赏。这孩子终于成长起来了吗？ 承蒙教导，不胜感激。 秋飞却在此时回了一句，口气之冰冷让叶修也有些意外。秋飞话是不多，但也没到莫凡那样不近人情的地步，这小子看来对自己很有怨念呢。叶修察觉到了。